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童声合唱版的《长城谣》，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其实都有共同的主题。今天是九月三日，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听到的，全都是我们熟悉的这些经典的歌曲，还有乐曲。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这首歌，1937年由刘雪安作曲的这样的一首歌，很多朋友听到像以前的这些旋律，总说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但其实说到遥远，在几十年的时间，今天这个特殊的纪念日，共同缅怀先烈，历史不可忘，吾辈当自强。聆听的音乐都是那个时期的音乐，比如耳边的小提琴曲《思乡曲》。耳边听到的《思乡曲》和刚才听到的那首《长城谣》，他们是在同一年创作的。《思乡曲》在1937年的时候，马思聪来创作。当年日寇的铁蹄蹂躏了华北大地，东三省的学生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马思聪从一首绥远民歌当中引发了灵感，谱下了这首《思乡曲》。他也拨动了多少为抗日救亡而奋战的中华儿女的心弦。 Thank you. 钢琴版的《渔光曲》。《渔光曲》同样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是在1934年的时候由安娥作词，任光谱曲。现在我们听到是一个钢琴的版本，它也是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在这里是表现的渔民的生活，穷苦的渔民艰辛劳动的生活，是他们愁苦困顿的心情。但是听着耳边这样的音乐，真的是心酸外加无限的美丽。这部电影在1934年的6月14号首映以后，这首歌也迅速的传播开。第二年它也是因为获得了莫斯科的展出汇演荣誉奖而让大家都认识了它。聂耳曾经这样评论，他说《渔光曲》一出，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渔光曲》，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动听，那么的入心。今天是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日。为了这场胜利，中国军民浴血奋战14年，伤亡超3500万。今日和平来之不易，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抗争不能忘。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这样的歌曲、这样的乐曲，都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那现在我们就从我们最熟悉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开始。

耳边听到的苏联歌曲《神圣的战争》，好多朋友都是特别喜欢的一首合唱歌曲。那这样的歌曲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40年代，在那个时候呢，苏联的作曲家亚历山大罗夫他连夜谱写出了这首歌，而且当时也是为了鼓舞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斗志。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特别在永恒的麦里下半时段和你最先分享的就是耳边的这一首歌。其实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回想起中国的电视剧《士兵突击》还有《潜伏》，都是用这首作品作为背景音乐的。而且呢，电视剧《潜伏》的主题曲《深海》也是采用了这个旋律来改编的。雪绒花，听到的是一个钢琴的版本。本身雪绒花这首歌就是一个拟人化的，使它具有人类的情感，还有那种高尚的品格。而音乐之声里的男主人公，他唱的时候说他要唱一首情歌，但是我们知道，他其实将自己的感情注入到这个生长在高山的植物，更主要的是他想通过这个小而白洁又亮的小花，保佑自己的祖国永远平安，永远顽强。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音乐之声里也有太多经典的歌曲，那比如刚才的雪绒花，还有耳边现在听到的哆来咪。 哆来咪， 哆来咪，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哆来咪， 哆来咪， 哆来咪发嗦拉提。Oh, let's see if I can make it easier. 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of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Now, children, do, re, mi, fa, so, and so on are only the tools we use to build a song. Once you have these notes in your heads, you can sing a million different tunes by mixing them up, like this. So, do, la, fa, mi, do, re. Can you do that? So, do, la, fa, mi, do, re. So, do, la, ti, do. Put it all together. So, do, la, fa, mi, do, re. So, do, la, ti, do, re, do. Good. But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So we put in words. One word for every note. Like this. When you know the notes to sing, youAnd sing most anything together. When you know the notes to sing, you can sing most anything.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d, a drop of golden sun. A name I call myself. When you know the notes to sing, you can sing most anything.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多经典的音乐作品诞生，比如现在马上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是意大利的歌曲啊，《朋友再见》。外文的名字呢，它的原名叫《姑娘再见》。那在这里呢，也是意大利的游击队歌曲。本来呢，在电影《桥》里面也是一首插曲，是比较委婉连绵、曲折优美、豪放而壮阔的。但是呢，他们表现的却是那种游击队员离开家乡去和侵略者战斗的心情。来聆听耳边的这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啊，朋友再见。 Che mi sento di morir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 tu mi devi seppellire. Seppellire là su in montagna,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seppellire là su in montagna, sotto l'ombra di un bel fiore.Passerann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Tutte le genti che passeranno mi diranno che bel fiore. E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耳边听到的是肖斯塔科维奇他的 C 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肖斯塔科维奇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他的第七交响曲是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也是争议最多的一部作品。不过，这样的作品是当时苏联最高的，二战时的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曲》。它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但是在1941年到1944年，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的岁月。那个时候，德军将列宁格勒，也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团团围住，声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抹去。在被困的900天里，城内饥饿倒闭，仅官方统计有60万人。这样的环境当中，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创作了耳边的这部作品。